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今天梦想叫醒的我，开始让生命不同了，等不及在阳光下展现。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暑期到了，儿童剧也纷纷闪亮登场了。最近由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常怡的原创童书《故宫里的大怪兽》改编的同名家庭音乐剧即将演出了。这部剧以故宫为创作背景，以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神兽为主线，不但让孩子们亲近了传统文化，更让家长朋友们近距离地了解了隐藏在故宫建筑群中那些文化标记。今天黄燕就要带您来了解这部剧。好，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家庭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导演叶迅谦。叶导演您好。 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 谢谢。 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副会长刘洋，您好。 啊，大家好。 嗯，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说到这部剧啊，名字就特别有意思，《故宫里的大怪兽》，既直白又感觉很神秘哈。所以呢，想先请这个叶导演跟我们说说大怪兽指的是什么呀？ 对，其实在故宫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神兽啊。 嗯。 但是这个戏呢，其实我们是很想面向我们的孩子们， 嗯， 也想面向他们的家庭们。 家长也得知道是什么呀。 对的，嗯，我们每次走进故宫嘛，就是这些神兽们其实就是我们拍照的背景板啊。 对， 就其实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的兴趣，对他们的想象，尤其是当我看到常怡老师他同名这个小说叫《故宫里的大怪兽》， 嗯， 就也打开了我对这些神兽们的想象。 嗯， 原来这些神兽们他不只是立在那儿或者是摆在那儿死悄悄的， 他 还可以活起来，还可以跟我们说话， 嗯， 还可以带我们走进我们这个文化的历史的这种想象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戏为什么叫故宫里的大怪兽，就是想让我们的观众走进来，看完戏以后再走进故宫，可能他们会对这些神兽有不一样的眼睛去看。 嗯，所以说这些神兽其实都是拟人化的，能够跳出来在舞台上进行表演，是吧？ 对。刚才问就有哪个店上面有最多的神兽，我不能说哈， 先不能透露。 对，但是就是在这个店里面，上面的神兽有龙啊，一直到凤啊，到最后行石啊，就是它。 嗯， 这些神兽其实在我们的戏里面， 嗯， 我们都会活灵活现的穿上很美的服装在舞台上， 嗯， 然后载歌载舞的一起去跟观众们去讲故事。 嗯， 这个估计可能是在我认知的有史以来是第一次。 是，所以我们就很好奇了， 嗯， 故宫里的大怪兽他们是怎么能够跑到舞台上来表演，到底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因为我们这个戏的主人公叫李小雨，他其实是很喜欢在故宫那个玩他的那个猫，就是故宫里是有很多猫的， 是好有名哦。 对，然后里面其实一只猫呢叫梨花，然后其实它是来喂猫的。 嗯， 然后一个不小心给它发现了一个叫动光宝石耳环。 嗯， 然后这个动光宝石耳环呢，能一是能让它听见猫说人话。 嗯， 二是能够让它带它进入这个神奇的大怪兽的世界。 嗯， 去遇上这些大怪兽。 嗯， 那其实大怪兽嘛，就遇见没遇见了，但是原来这帮大怪兽他们准备要离开故宫了。 嗯， 因为他们觉得哎呦，这些人啊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我们开始走吧。 嗯，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在300年前龙封印了这个水怪。 嗯， 然后300年后的元宵节这个水怪要回来了，有可能是要复仇了。所以这些大怪兽们呢想着哎呀算了，我们别跟他斗了，我们还是离开吧。 嗯， 然后李小雨呢就有点舍不得， 因为每天看着这神兽那么可爱，那么有意思，然后他们当他遇见他们以后，觉得他们人又那么好，你们还是别走吧。然后就是他用他人的力量帮助这些大怪兽留在故宫，然后继续守卫这个故宫。 好，接下来我们就想来了解一下这些大怪兽哈。我们嘴里的大怪兽其实人家真的是一点也不奇怪，人家在故宫待的时间可长了哈。 是。 刘洋来说一说吧。刘洋，您一直在做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建筑啊还有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哈。那么刚才叶导演提到的这些大怪兽其实只是应该说是孩子们对他的一些爱称吧，或者是不太了解他的人会这么说。其实人家一直在故宫里是吧？ 对，很多年了。 啊，来跟我们说说，这是一些就是什么样的？他其实应该最准确的应该说是一些神兽哈。 对，这是也是将近几千年来有的是传承下来的，也就是这个兽的有的从他被我们想象出来到现在可能得有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 嗯。 那么而且呢它已成为一种我们现在中华民族的一种图腾的象征。 嗯。 每个神兽都它有自己的作用和它自己的这个意义。那么有祥瑞的，哎，有吉祥的，也有一些比如说灭火的，送子的，还有一些代表这个权力的，代表一些这个各种各样寓意的。所以这些大怪兽实际上长时间以来呢在我们近几千年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无论在器物上啦，还是我们在服饰上，甚至我们在经常的一些传说故事中呢都会提到这些大怪兽或者跟它相关的故事。所以这些人一直活生生的生活在我们这个身边。 在我们的身边。那您跟我先跟我们说他在故宫的什么地方的这些神兽们。 故宫的分布非常广，那么这些神兽有的可能就摆在我们的一些房脊上。 在房脊上其实大家看得最多的。 看得最多的。对，但也有呢一些属于搁在殿堂前面的镇物。还有一些须弥座下面的一些装饰品。那么也有的有它的实用作用。那么在故宫很多的一些器物馆里面呢，很多一些文物上面也雕刻和绘画着这些怪兽的形象。所以说这个什么叫大怪兽吧，在故宫的形象分布还是很广的，而且它的分布的这个面积和它的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 但实际上这些怪兽或者是神兽，它有的是虚拟的，有的实际上是存在的，是吧？因为你看有什么龙啊凤啊，有狮啊，海马呀，天马呀，什么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行石啊，或者是什么狻猊啊等等，也就是这狮子我看还算是看过有，实际上龙凤什么的这个可能基本上还都是就是有大家的这个想象在里面的一些神兽，是吗？ 对，没错。因为包括狮子其实也是我们这边中国的这个狮子呢，或者东方狮子大多数还是从宗教这边过来的。其实从 也不是我们所平常看到的。 对，还是有区别，有很大区别的。 哦。 因为东方人呢对于这个神兽的理解呢可能跟西方有一些区别。那么我们的神兽大多数呢像您说的确实不存在。但是呢它在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和传承，实际上已经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叫龙跟凤的形象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好像一闭眼睛能想出什么样子，并不是说好像没有那么离我们那么远。 所以说呢这个故宫里到底有多少神兽，有过统计吗？ 这个还真没有统计，因为故宫像这种神兽的形象分布在各个区域，或者说各个器物， 或者是说有多少种呢？这个有统计吗？ 这个也很难统计，因为现在这样，因为现在这个神兽吧，每个地区，就用中国很大嘛，南北方地区各个朝代对它的定义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包括清朝明清以来，或者北方地区可能，像龙生九子是这九个。那么到了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或者南方地区，又是另外的形象。 叫法也不一样。 对，叫法不一样，甚至形象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大怪兽这个。形象也好，还是这个东西也好，在故宫还是分布极广，而且没有人好好的把它统计一下。仿佛到处都是。 故宫太和殿的屋檐上隐藏着十只怪兽，这是在故宫建筑群屋檐上是这个神兽最多的是吗？ 这个不光是故宫，在北京城里面能看到这个呢，也就只有故宫了。其他地方都不可能等级这么高。 就实际上就是，这个屋檐上的这个神兽越多，就代表这个 建筑的等级是越高的。 没错没错 啊， 因为故宫代表了当时皇家的所在地嘛。 嗯， 那么北京的其他地方呢很难超越故宫。那么故宫里面呢，我们要去要找它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殿宇，那无非就是外三大殿。 嗯， 那么外三大殿的核心建筑就是太和殿。 嗯， 所以呢也就是说太和殿的等级跟地位呢又是故宫之首。 嗯， 那么故宫是北京之首，所以那么太和殿的 就是北京之首了。 没错，太和殿的这个本寿呢就已经是北京最多的。 哦，哎，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过我们节目会有一定了解，但是大家也不一定都知道，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些很这个庄严的这种大的这种建筑上要有这种屋脊上要有这种神兽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说是建筑上的一个构件。 嗯， 那么有的演变成为装饰品的，但有的大多数呢它实际上还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构件。 它有什么作用呀？ 那么它有的属于这个固定和隐藏一些砖瓦和这个建筑的一些不好看，我们要觉得想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建筑上的一些瑕疵的地方。 嗯， 那么用这种装饰品呢来装饰它。 嗯， 同时呢又起到一个等级的作用，所以二合为一。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故宫很多的一些稳兽和还有一些这个像大怪兽，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下的作用的。 嗯， 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也有一些属于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些点缀物，但如果没有的话呢体现不出来等级跟地位，所以它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哦，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曾经介绍过一个话剧叫五脊六兽，就提到过这些在这个屋脊上的这个镇着这些房子这些神兽哈。这些神兽都叫什么名字呢？ 以太和殿为例的话， 太和殿的这些十个， 对，太和殿应该是十个。 嗯， 十个的话，其实呢，绝大多数龙凤狮子这些形象好像不是非常远。 嗯， 那么像蒜泥跟蟹豸呢，听着名字，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它什么东西。 嗯， 但实际上呢，如果要是把这个说的稍微用老百姓能接受或俗 一点的话说， 对，那就是一个是麒麟，一个独角兽。 哦， 这两个大家就可能很好理解了，因为麒麟这个形象，包括独角兽形象，好像不是很远。 谁是麒麟啊？ 一个是蒜泥，一个蟹豸。 蒜泥是麒麟。 对。 哦。 然后蟹豸是 独角兽。 对。 哦。 那么，但是呢，另外几个就相对来说的就比较可能远一些，比如说鸭鱼啦， 嗯， 还有海马啦， 对， 但是这个，对，但是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太难理解。 嗯， 这个可能最难理解，就像你说的，就是夯实。 嗯， 因为夯实呢很少能见到，在其他的建筑群， 嗯， 我们现在经常去颐和园啦，去这个非故宫的地方玩，经常可以看到稳兽， 嗯， 但是可以看到夯实的几乎没有，唯独太和殿可以有，所以夯实呢对于我们。因为它等级最高，夯实最后一个。 哦， 正常情况下呢，没有那么高等级就把夯实给去掉了，所以夯实对于所有人来说呢，相对是最陌生的。 哦，夯实造型有点像一只猴子哈，但是背后又有两个翅膀， 嗯， 拿着这个金刚杵，有这个传说中有这个降魔的这个功效是吧？ 对，我们现在呢也有一种说法是夯实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雷震子。 嗯，避雷的。 没错，雷震子呢它实际上也就有人就演变成雷公的形象嘛。 嗯嗯。 那么雷震子如果大家对《封神演义》或者《封神榜》这种电视剧也好，小说还是这个评书看过的听过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个雷震子这个具体的一些背景率。那么他实际上也是在封神的时候被姜子牙封为这个神。 嗯， 那么雷震子形象呢也是一个非常正义的形象其实。 嗯， 而且呢像夯实这种形象在太和殿以外也看不到。 嗯， 所以说夯实呢对于这个所有大怪兽里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传奇且比较稀有的。 叶导演，咱们这剧里头有夯实吗？ 有，而且夯实在这个戏里面，他充当着我们主人公稳兽的一个老师的角色。 嗯， 这个是完全出于我们的想象啊。 嗯， 希望没有什么冒犯。 也是因为他等级比较高是吗？ 主要是因为他只在故宫有。 哦， 所以我们在那么多个兽里面，我们就特地把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角色就安排给了夯实。 哎，除了刚才二位说到的这十只神兽之外，其实在故宫里就是在他们打头的还有一个骑着坐骑的仙人。 嗯， 是吧？ 骑凤仙人。 骑凤仙人。 这个呢，在咱们这个剧中有体现吗？ 在剧中没有， 没有。 在剧中我们有这个刚才说的十个 神兽、 吉兽、吉兽，然后还有稳兽，然后呢，就其他两个角色就是人了。 对。但是这个奇梦仙人，实际上在这个民间的这个传说里头也是有很多的，是吧，刘洋老师？ 对，有人老管他称为奇鸡仙人，不好听，因为可能看不清楚底下是到底是 奇的。那是只凤。 对，是只凤、很多人以为是骑了个鸡，那实际上呢，奇凤仙人可能更好听，而且确实是只凤。那么在奇凤仙人那么大多数的文兽上都那、这个就是这房梁上都有这个形象，因为它在最前头嘛。但是呢，就是主要这是唯一的一个好像人的形象，其他的都是动物形象，所以也是经常受人的关注。但是呢，也因为它在第一排，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建筑上有些受损了，或者说掉了，所以最前面那个往往最容易被碰掉，或者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了。所以说很多人有的时候也对他也挺陌生的。而且呢，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像这种有稳兽也好，这种有大怪兽的东西呢，一般都出在官式建筑上。老百姓的家里的和正常这个建筑上是不能有这种大怪兽的。所以说官式建筑里面呢，正常情况下都会有这个仙人骑凤这个形象。 那比如说除了像北京的这种故宫啊、紫禁城里头这些店有的话，那么其他地方还有哪些店您说的官式建筑能够有可能有呢？ 官式建筑包含王府在内。王府只不过就是它的级别低一些。那么我们都知道故宫都是黄瓦，那么王府亲王是绿瓦，那么亲王郡王以下是青瓦，就是普通的那个瓦，但是它都是有稳兽的。那么另外呢，一些皇家敕建的寺庙，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很少，以前北京城一点都不少的城墙城门，上面它都是有这种稳兽的。另外呢，一些官方的一些衙门，还有一些牌楼上面都是有这种怪兽的这个或者稳兽的形象的。只不过呢，相对来说呢，故宫的级别最高，而且呢，故宫的种类更加丰富，或者说故宫的数量呢，直到今天保存的最多。其他地方呢，只能通过老照片或者说一些个别的一些建筑来了解。像离我们广播台比较近的这个日坛 、啊、 就应该是有的。 对。 走进故宫，寻找神奇的大怪兽。在中国古建筑的侘脊上都装饰有脊兽，可以理解为屋脊上的走兽，它们排列有严格的规定，按照建筑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不同，最多的是故宫太和殿上的装饰，在中国汉族宫殿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太和殿是紫禁城内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物，装饰手法至今堪列中国古代建筑之首。太和殿上的脊兽有十个，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鲎鱼、蟹豸、斗牛、杭石，最前面的是奇凤仙人，据说这位仙人是齐闵王的化身，民间有日晒闵王走投无路的说法，说东周列国时的齐闵王被燕将乐毅所败，仓皇出逃，四处碰壁，走投无路时，危急之中一只凤凰飞到眼前，齐闵王骑上凤凰渡过大河，逢凶化吉。 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第二期又见田园的活动，我们将在下周三，也就是7月25号开始，我们会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这样您呢，现在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页面，在右下方点击田园报名这四个字，那么您呢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到时候会告诉您报上了还是没报上。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到了家庭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导演叶迅谦，以及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副会长刘洋，来跟我们说一说隐藏在故宫建筑群中的那些文化标记。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说，刚才二位已经跟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故宫里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神兽哈，他们都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建筑当中才能够有这样的神兽。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一问叶导演，您做这部剧故宫里的大怪兽哈，刚才说了故宫里这些神兽，刚才说的太和殿上面的这十个神兽，剧里头都有是吗？ 都有。对。 那么是怎么展现呢？刚才您说了，服装也很漂亮是吗？怎么给他们用不同的服饰来展现呢？ 当时我们光想这个服装的设计也想了好久，第一个是颜色上，就怕就是如果我们只用这个金黄色，就觉得在舞台上会不会很单调。 太炫了。 哎，但是呢，我们想，就是如果把它弄成五颜六色呢，反而就觉得失了这种神兽的庄严感、 神秘感。 哎，而且我们大家去过故宫的，都会见过这些神兽，都是这种金黄色的。 嗯， 所以我们就在它的线条上，我们会花多一些功夫，然后颜色呢，还是希望还原这种故宫，这种金黄色的瓦片、金黄色的神兽的这种颜色啊。然后对于演员来说呢，现在他们最痛苦的是，因为我们要让他一看，哦，我知道这个就是龙，哦，一看我知道这个就是酸泥，就是。那怎么办呢？ 对呀，通过什么来区分呢？ 只在他脸上画，这画不出来的，因为他其实那个就是他头上的这种形状是很特别的。 嗯， 所以对于演员来说，现在很大的挑战就是他会戴一个半面具。 嗯， 为什么是半面具而不是全面具呢？因为我们是现场演唱的，他是个音乐剧嘛，如果把他的嘴给捂住了，他就没法唱了。 嗯， 所以他就只能戴个半面具。为什么对演员的那个表演？ 那就是戴在这个。 鼻梁鼻子上是有这个兽的这个形象的， 哦， 所以到时候观众进来看， 哦， 一看就能看得出来谁是龙，谁是凤，谁是行石，谁是酸泥，谁是谢志， 嗯， 但是演员他这个眼睛里面呢，为了他要能够有这个形象的体现，所以他的那个眼睛是几乎是被封上一层这个纱的。 嗯， 所以他在这个视线上，就是如何去看到舞台上的一些调度啊，他的空间呢， 嗯， 对，他们这两天我们在剧场开始排练啊，就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嗯， 但这也是就是我们为了要活灵活现的，能够惟妙惟肖的去呈现这个人物的这个感觉， 嗯， 就是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了。 哇， 希望到时候观众进来看会喜欢，每一个在舞台上呈现的，小神兽。 我知道叶导演昨天晚上就为了调舞台灯光，一整夜都没有睡觉哈。 对， 非常辛苦，真的是为了打造这部剧。那么说到这些怪兽呢，其实很多家长也很感兴趣。网友夏小夏说了：“哎呀，我对这些怪兽特别感兴趣，尤其对龙那几个孩子。”刚才这个刘洋老师也说过了，龙生九子，但是呢，在每个地方名字还不太一样哈。 对，有硬区别的 啊。他这个，那么比如说在咱们紫禁城里头的这些是有哪些呢？ 龙生九子，其实呢，他我们老说龙生九子各个性不同， 对， 那么他的性情不太同， 嗯， 那么根据他的性情呢也在不同的位置上， 嗯， 那么只不过呢就是九个孩子分别是哪个各个朝代和各个版本有一定区别， 嗯， 那么故宫里面呢九个都能看到， 嗯， 基本都能看到，只不过呢就是有些呢好看找好找，有些呢相对来说要费些功夫，或者说从面上不一定看得着， 嗯， 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太和殿的大怪兽， 嗯， 那么再往上呢，在大怪兽后面呢一个叫吻，刚才这个， 嗯， 啊导演也提到过了，这个吻就是其中的啊龙生九子之一， 嗯， 那么他呢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像一个嘴在吞房梁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 那么实际上这就是龙生九子之一， 嗯， 另外像昨天下雨很大，我看看公众号也有人特意去拍过这个千龙吐水，就是太和殿呢所有的这个啊须弥座在吐水， 我也看到很壮观， 看到了， 嗯， 那个吐水那叫赤手， 嗯， 赤手其实呢也是龙生九子之一，有这个， 嗯， 有其中有一个版本是这么介绍的， 嗯， 那么另外像我们有些朋友们经常周末去出去玩， 嗯， 或者去十三陵啦、东西陵啦等等，会看到一个我们老北京管叫王墨驼碑，实际上是个碧玺，那么驼一个石碑的这个形象，那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因为他喜欢驼物，所以让他来驼碑。 嗯，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形象呢，就相对来说呢，有些远，但是也不是非常远，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那个舞剑的剑瓣，手里剑瓣呢实际上就是一个龙生九子之一， 剑的那个把上面， 对，剑瓣 上手拿着的， 没错， 哦， 另外呢像以前古代的这个监狱，这个在监狱门口呢会挂一个这个龙生九子之一， 嗯， 另外刚才我们提到蒜泥跟谢志， 嗯， 两个人都是这个龙生九子之一， 那您管他们叫两个人了 啊？对，就两个兽，对不起，两个兽，因为受导演影响，两个兽，哈哈哈，刚才一直我也想着扮人的形象， 嗯， 那么两个兽呢也都是龙生九子之一， 嗯， 另外呢像有些桥边上还有一个刚才我提到那个坝下， 嗯， 那么他洗水耗水，所以也会在水边会看到龙生九子之一， 嗯， 另外有些版本不一样，那么有人呢 呢有的版本呢提到了过关于叫饕餮， 嗯， 就是我们老说的一种 好吃， 对，我们说的这个饕餮也是在某些版本里面是龙城九子之一。 嗯， 另外呢有一个这个神兽呢很多人知道， 嗯， 但是可能很多人对不上，那叫貔貅。 貔貅， 对，貔貅也是龙城九子之一。 啊， 另外在南方呢还有一个种叫辟邪的一种这个神兽， 嗯， 也是龙城九子之一，所以说版本不太一样， 嗯， 各个时期也不一样， 而且它分布的地方也不一样，真不只是在屋顶上哈， 啊，对，分布极广， 什么箭坝上、华表上，刚才您说的甚至是一些什么监狱的建筑上都有可能有， 对，水边也有， 院里面水边里头都特别的多哈，长得不一样，脾气秉性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完全不同， 嗯， 完全不同， 嗯， 所以我们老说龙城九子呢各个性不同，也就是指这个，虽然呢同宗血脉， 嗯， 但是每个人性格呢，每个人特点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嗯， 这个也从这儿过来的。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一会儿再请叶导演来跟大家说说这些不同性格的这个神兽们在剧中如何来展现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从前门到永定门，从金融街到中央商务区，同样的位置，不同的年代，今昔对比的图片生动再现了古都北京的发展史。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正在举办《时光如烟，古都巨变，辉煌40年》影像记忆展览，1000余张图片勾勒出怎样的老北京风貌？一张张老照片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40年来，北京城发生了哪些变化？城市文化范儿和您聊聊影像中的老北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关注我们的节目。 走进故宫，寻找神奇的大怪兽。狻猊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之一。不过除此之外，它在古书中的记载还和狮子有着不解之缘。古书《尔雅·释兽》是这样写的：狻猊形容彪猫，食虎豹。近代著名的风水鼻祖郭璞曾经注释过，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从此看出狻猊是狮子的古称，外形也和狮子特别像。相传狻猊生性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烟火，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 我们现在也在招募又见田园活动的参与家庭，下周三也就是7月25号，我们的第二期活动就要开始了，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您现在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点击右下方的田园报名，哎，我们就会到时候给您回复，您报上了还是没报上。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记得去年春节时的我，和小朋友一起看满天的烟火，记得我们一起笑着唱着一首歌，唱着唱着，妈妈突然对我说，让我赶紧回家去复习功课，因为新的学期就要来了。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故宫里的大怪兽的主题曲，是吧？ 对的。 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这部剧家庭音乐剧《故宫里大怪兽》的导演叶迅谦，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洋做客我们的节目，哎，来跟我们说一说隐藏在故宫里的这些浓厚的中国文化标记，其实是神兽哈。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龙生九子，它在各地呢，人们对于他们的这个称呼，以及不同的朝代哈，可能大家都会说出不同的这个名字来，以及这九子龙生九子也有不同的秉性。那么要问一下叶导演，这么多怪兽和神兽在剧中，他们也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喜好啊、秉性啊等等。那咱们刚才说了，在造型上呢，通过这个服装啊，还有这个 面具 啊等等，会表现出来。那么他们的这个脾气秉性怎么来表现呢？ 其实在这个性格上，就是这些神兽性格上，对我们整个故事也挺重要的。刚才刘老师也说到的，就是这个吻兽，吻兽是龙之子之一。但是我们呢，通过这个戏，也想去思考一下，就是 孩子，就是儿子或者孩子跟父亲的关系。 嗯， 因为这个龙嘛，生了这个稳兽、 嗯、 啊，就是对他的期望很高啊。 嗯， 望子成龙，也是这个戏里面在家庭这个部分的一个很重要一条线条。 嗯， 就是那当我们父亲或者是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很高的时候，对于孩子他造成的这种压力啊，对他的这种能不能成才啊、 嗯、 反而会让稳兽在他在我们整个戏的一开端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在我们想象里面是一个挺懦弱的一个孩子，他不是在我们想象中哦咬着这个脊梁咬着这个太和殿的最高的这个最高的兽其实是稳兽啊， 嗯， 但是他其实是在戏的开端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懦弱、比较唯唯诺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格， 嗯， 但通过整个戏的过程，他找到了他自己的所谓的使命啊。这个戏其实我们今年是第一年做第一部这个故宫里大怪兽之稳兽使命啊，后面我们会接着有第二部、第三部，我希望有四五六七八九部啊、 就一步一步的来把每一个神兽请出来做主角。 对，没错、我们说下一步应该是行石了、 对呀、啊、他那么神秘啊。 对对对、然后到最后他找到他自己的使命，也找到他自己的能力、其实他的使命就是当他找到这种快乐、找到他的责任、他其实也可以变得很强大、就是所谓的责任跟快乐之间，他其实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啊我要找到我的使命，我要为了父亲对我的这个期望，我要如何的努力是必须的，但是他如何同时找到快乐，同时找到他的这种动力、才能找到他自己最后的这种守卫故宫的使命。然后他到这个整个戏的第二幕反而是稳兽带领着大家拯救了龙、 这么厉害、 我不能剧透太多哈、就是进来看吧。对， 所以我们其实对这套书很感兴趣，其实我们刚才一开始就介绍了，这个是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常怡他的一套原创的图书故宫里的大怪兽，这套书说一套那就是有很多本了、那么咱们这部剧是说把这么多本它这个内容融合到一部剧里呢，还是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一部剧会做一本书的主要内容呢？ 其实常怡老师他写了总共九本，然后分成三套这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只用了第一套、就是第一二三本的里面的一些故事的情节、然后我经常形容我们现在这个故事有点像这个分子料理、就是把它原来故事的很多的元素拆解、然后重构，然后变成了我们这个就是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 哎，我听说这本书里还有一张故宫的怪兽地图是吗？ 对对对， 都标出了55种怪兽。 是， 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他看完这个戏以后，我觉得大家对这些神兽会莫名了多了一分想象力，跟就是亲近感。 对呀、因为他拟人化的嘛，所以孩子其实特别容易。 是，然后我觉得您下次可以再邀请常怡老师来做一次访问。然后呢，他就是您每一次跟他聊啊，然后他就是既对这种兽有这种想象啊、而且他就能够把每一个兽跟你讲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故事。然后他弄了这个地图，就是在故宫里面有哪些地方能找到这些不同的神兽呢？然后他背后有什么故事呢？而且他是用一个很童趣的方式去跟我们的孩子们去讲这个故事，所以特别适合就是大人带孩子拿着这个神兽的地图，然后就走进故宫，你发现他不只是走进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拍拍照，而且晒晒太阳，而是他在这个每一个神兽的背后，原来是那么多承载着那么多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也对于就是家庭走进这个故宫，就是能够真能花上一整天去逛、去转，然后去分享故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历程。 所以这个网友小橙子就说想问一下刘洋老师，说故宫里真的能看到 这么多的神兽吗？ 从目前开放的区域呢，差不多都能看到。 嗯， 只不过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过很多次故宫，没有注意这种细节， 嗯， 或者说是人太多，可能忽略了这种细节。 大家可能更知道更多就屋脊上那个反正也不会被人挡着，您到时一抬眼能看见啊，嗯。但其实刚才您说了，不单单是在屋脊上，很多地方都有。 很多地方都有， 嗯， 甚至我们有一些这个大怪兽在故宫的很多位置呢，还是很显著的位置，比如说像门口， 嗯， 那么像乾清门也好，还是太和殿门口都有狮子和这种大型的这个镇兽， 嗯， 那么像 那个其实也是神兽， 也是神兽，但像慈宁宫门口和我们现在颐花园有一个叫天一阁， 嗯， 前面两个就是分别是蒜泥跟蟹豸， 嗯， 而且呢，像如果看仔细的话，像一些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蒜泥， 嗯， 那实际上它耗烟雾嘛， 嗯， 所以说在一些香炉上。那么经常会看他的形象，只不过我们需要，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要仔细去观察， 嗯， 或者是去慢慢去寻找，会发现故宫的这个神兽的分布还是很广的，而且它不光是只是在屋脊，或者说是在大门门口，它可能在很多一些器物上，我们在参观一些瓷器啦、玉器啦、青铜器上，会发现上面就有很多的怪兽的形象，或者说是这种这个神兽的形象， 嗯， 而且有的时候同样一种神兽呢，在不同的器皿上表现的形象呢也不太一样。对，有的是立体感的， 嗯， 有的直接就是一个兽的形象， 嗯， 有的就是个面部， 嗯， 有的是一种其他的方式来表现，嗯，甚至就连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父亲龙在故宫里的形象呢也是不同的，那么有很多种的表现形式，所以说像故宫也好，还是这种皇家园林、皇家寺庙、皇家建筑中呢，经常可以看到像这种神兽的形象，而且不但非常广，而且呢，这个形象也是很是多种多样的。 嗯嗯，而且刚才您说了，不只是在故宫了，还有一些老的建筑，比如说像王府啊，也有。像雍和宫这种地方会有吗？ 有，雍和宫作为皇家寺庙呢，那么也是分布极广的。 嗯， 只不过呢，雍和宫呢相对来说屋脊上更多一些。 啊，屋脊。 那么， 嗯， 像王府呢也是这样子。 嗯， 只不过王府呢会发现有的时候可能它的级别要低一些， 嗯， 因为皇家可能是龙，到它那可能就是蟒或者其他的形象。而且呢，如果要搁在我们以前明清时代，包括我们这个文官武官身上的补子， 嗯， 那么也有这种神兽的形象，这种胸前的这个补子， 哦，就是那个花纹的纹饰的，那个， 对，我们管叫补子， 那是专门弄在上面的， 对，它每个等级是完全不同的，根据补子可以看出来这个官员的地位了，还有他的职务和他的身份。 是我们有时候经常看一些这个叫古代的这种就是反映古代的这种影视剧的时候，就会说到底他的这个服饰是不是符合那个年代啊，是不是符合那个规制啊，这里头讲究就特别多， 非常多，而且呢通过衣服呢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彼此之间的等级和彼此之间的职位的高低。 嗯，所以说这个大怪兽不单单是在故宫里，还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那么在舞台上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呈现哈，嗯，那么叶导演，这一部这个故宫里大怪兽既然是音乐剧，我们刚才说的更多的是对于角色的这个呈现方式， 是， 那么这个音乐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啊，哦。 嗯，音乐其实我们整剧总共有15首原创的音乐，然后是我们音乐总监、我们作曲填词黎蒙老师的花了有7个多月8个月吧， 嗯， 然后写出来的。然后就是对于音乐剧来说，嗯，它跟普通我们听可能一些流行歌曲啊， 嗯， 它有点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每一首歌都必须有自己的故事， 哦， 就是在一首歌里面， 嗯， 你应该会能听得见起承转合。 所以就刚才我们现在听的这个，就是其实它就唱了一个事情哈， 哎， 小朋友去那儿，然后父母给你布置什么作业呀，啊， 因为这首歌呢是我们主人公李小雨， 嗯， 就是在鼓励吻兽啊， 嗯， 就是人跨越到鼓励兽了啊， 哦， 就是，然后就是因为兽吻兽他那个就是觉得自己挺没用的，然后挺伤心，然后呢就挺失落的，然后李小雨反而去鼓励他。其实我们人类的世界， 哦， 我们也不是每天都快乐的， 嗯， 你也不用那么伤心，你也很棒的， 嗯， 然后他把自己曾经犯过的一些小错啊，家里如何去原谅他呀， 嗯， 然后就是他这样的，就是他整 整个歌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动机， 嗯，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首歌里面，把一首歌的动机完成了，然后就到下一段的戏或者下一首歌， 嗯、 就是它就是音乐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玩的东西， 嗯， 就是。欢迎来看。 所以网友杯子问说，这我们家孩子3岁能去看吗？会不会被吓哭、啊、因为一说大怪兽、啊、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家长会有担忧。 是、 哎、 绝对不用怕。因为我们里面怎么说呢，我们所有的怪兽，它的虽然它的服饰它是颜色是单一、 嗯、 但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演员们去寻找他们的一种肢体的灵动感、 嗯、 就是每一个神兽你看着它在屋脊上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一模一样的也冲前，但是他们在我们的戏里面它是会很灵动的在动起来的，然后他们还挺可爱的。然后我们龙嘛，每一次出来嘛肯定有一些威严感，但是我们希望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让我们敬畏而不是惧怕的一种状态， 我们有亲和力的样子。 对的，我们为此其实也跟演员在排练的时候，就是每一次他出场的这种状态，如何又有庄严感，但是又不会让我们觉得很怕怕。 啊、 这个 很重要，因为 对对对， 毕竟面对的是孩子哈。 是的。 那就是那您觉得适合多大的这个人呢？ 我们希望是大概3-4岁到个9岁10岁，其实都合适。 嗯。 但其实我们为什么叫它家庭音乐剧啊？就是它是同一方面上它是面向孩子， 嗯， 但是我们更想是通过这个戏也跟家长有一些对话，也跟家长、 嗯、 让家长去反思一下， 嗯， 他们在家里如何去跟孩子们相处的一些小小的感觉。 所以说其实就是为了适应这样的一些家庭的氛围，咱们还有一些现场的互动是吧？ 对的，对的。就先不剧透了，呵呵呵。 不保密，时间地点不保密吧？ 时间地点不保密，我们是7月20到22号在北京剧院。 嗯、 我们周五是7点半，周六呢是上午、下午、晚上都有、 哦， 然后周日是上午、下午两场。 嗯，真的是 总共6场， 非常的合家欢了哈。 嗯，对的， 很适合这个全家人，而且周末的时间给你们充分的选择哈， 可 以去什么时候去看都可以。 是， 到时候其实刘洋老师也可以去看一看，他们到底反应的准确不准确， 啊、 是吧？ 一定去， 欢迎， 我得学习。 走进故宫，寻找神奇的大怪兽，行石就念行石。感觉是排行老十的意思。行石和其他神兽相比，这名字起得好随意，不但名字随意，行石长得也很奇怪。从造型来看，它有着跟人大致一样的外形轮廓，但面部五官奇特，眉毛翻卷，环眼抱睛，鸟喙嘴，两獠牙，乳突腹骨，肩部后方还拖着一对翅膀，双手交叉拄着一杆金刚杵，手掌为食指，样子和传说中的雷公很像。记得《西游记》里怎么形容孙悟空的吗？说他是毛脸雷公嘴，所以很多人都说孙悟空和行石长得很像。相传行石就是雷震子，是雷神的化身，保护皇宫大殿不受雷电的侵扰。 今天梦想叫醒的我。 那么今天通过故宫里的大怪兽这部剧的介绍，相信很多人也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不到就这简单的屋脊横梁都能体现出古代人们的智慧，我相信这些智慧也不会仅仅集中在这些经历着历史风吹雨打的大怪兽的身上，还需要一双双懂得发掘历史痕迹的眼睛和一颗想要了解历史痕迹背后的文化秘密的心。我们也希望故宫里的大怪兽这部剧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祝你们演出成功。 谢谢。 嗯，好，感谢导演，感谢刘洋老师， 谢谢。 嗯， 再见。 接下来我们再预告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从前门到永定门，从金融街到中央商务区，同样的位置，不同的年代，今昔对比的图片生动再现了古都北京的发展史。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正在举办《时光如烟，古都巨变，辉煌40年》影像记忆展览。1000余张图片勾勒出怎样的老北京风貌？一张张老照片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40年来，北京城发生了哪些变化？城市文化范儿和您聊聊影像中的老北京。 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我的渴望，你是真的信我吗？爱是个枷锁，不会将自由轻放，也是变幻莫测的海洋，会有风浪，我有阳光。所不会将自由轻放，也是变幻莫测的海洋，会有风浪，哦有阳光，哈哈，暖暖恋人的彷徨，心里的霜，有阳光，哈哈，救不了爱的模样，前面的路有多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昔日 北京儿童在家里玩一种游戏，名叫勾老头。两名儿童把手里的落花生都剥成两半，头上带有胚芽的那一半如同一个瘦老头，胚芽极像脸面和胡须。两人将老头勾在一起，互相用力拽，谁的花生上的老头被勾掉为输，完整无损者为胜，胜者可将负者被勾掉头的花生吃掉。家长买斤炒落花生，孩子们相互勾老头为戏，边玩边吃，颇想阖家欢乐。